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傅天天。 啊，这个专业好厉害呀！ 对，数学科学学院，听到了之后就是会颤栗，特别是文科生。 学霸，学霸啊！ 还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位学霸哈，也就是傅天天的金牌推荐人。我们来欢迎一下子旭，欢迎侯子旭。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德语系的啊傅天天同学的金牌推荐人，我叫侯子旭。 德语系 啊，听听看啊，一个数学系，一个德语 系 是前两天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子旭的师妹是来了，然后我就说，哎，那你可以就比如说展现一下德语啊什么，打招呼是没有问题。他说，但是因为大一刚考进来， 对， 所以其实也没有学太多。 子旭呢？ 哎，但子旭已经是师哥了，所以不拿德语给大家打个招呼，多说几句有点说不过去 哈。来， 老师有在听吗？考验专业的时候到了。 希望老师没有在听， 来几句。 如果有语法错误的话，大家一定要及时纠正，好吧？ 有语法，来几句。你好， 没关系，你错了，我们也听不懂。 可以的， 就只要把那个最难的小舌音啥什么，就 是 哇，好棒！吃瓜群众就是这样的。 啊啊 ，Guten Tag， ich heiße Tom。 哦呦 ，und。 哦呦， 查查迪西讲。 哎呦，第一句是你好的意思，听明白了。 对对对， 后三句是 上次他教我来着，拱踏， 拱踏，拱踏上去。 为什么跟你说的有点像啥？ 拱踏上去。后三个是什么意思？ 后三句呢，就是啊，我叫侯子旭，就是我叫 Tom， 我的德文名字叫 Tom。 然后呢，我很喜欢大家，一下他迪西讲。 哎呦，好官方代言人的感觉，很喜欢大家，大家很喜欢你啊。 哎，那难度升级一下，用德语。夸一下你的歌手呢？ 哇，好难这个。 Meine Sängerin ist sehr schön。 哎，这个就有点感觉了。刚刚好像感觉还是有一点，对，就是需要反应一下。现在这个已经 就像表白的感觉， 由内心流露出来的，就是 对。 还会说话。 咱俩大概推断一下他说的什么内容？我觉得是，这是我身边漂亮的女歌手谁谁谁，大概是这个意思吗？ 是，就是我猜应该是她的歌声非常动听。 大概是 可以说周哲老师非常厉害， 崩溃了是吧？ 周哲老师可能是从德国回来的， 你有学德语的潜质哦。 哇，真的是，我觉得是用每一个语种都有它非常漂亮的感觉，语感啊，小舌音啊，或者俄语嘎那种的哈，我觉得这非常有美丽的语言。正因为有这么多的语言，世界才是美丽的。我们走出去看一看的时候，我觉得世界很宽阔啊。 是，今天也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是的， 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打开手机当中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区看到永远在热门上的活力九八二了。今天因为说很多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刚刚也是在子旭展示德语的时候，他们也跳出来说，听着怎么有点像日语？打招呼的最后一句哈，反正你知道，就都听不懂就是了。 是的，是的。 但是有一种语言呢是共通的，在这个世界上不需要任何的符号翻译。 是音乐吗？ 是数学。 啊，什么？数学， 对吧？当然也是音乐， 对， 就是音符的这个，就是我们永远在听各个国家音乐的时候，不会被他的情绪沾染。而数学也是，只要你认识阿拉伯数字，认识那些 sin、cosine 这 些符号 ，sin、cosine 啊，对，我这发的还标准吗？天天还 OK 吗 ？OK。 我就特别想知道，数学科学学院你们平常的日常是干嘛？就大堆的习题，每天做吗？ 会有那些习题 啊， 然后 我的天， 除了上课的话，就会留一些作业。然后平时也会看一些书之类的。 对，因为我知道像子旭他们是比较辛苦的，因为特别像在外语学院会留很多的作业，有单词要背啊，作业要写啊，小的论文啊之类的。 是。 那像天天在数学，你刚刚有讲到说还要看书，数学书怎么看呢？ 好问题。 我就一直在想说，数学不就是习题吗？数学书怎么看？ 一直没怎么看懂过，其实怎么看看数学书。 会有一些定义啊、定理啊之类的这些。 哦，来了，定义、定理啊，哇，我的理解 是， 对，等于为什么等于？ 去做一些数学题。 啊哈。 印象当中，唯一记得的数学定理就是勾股定理。 哎，数学和音乐怎么结合起来？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学音乐的朋友，比如学画画的朋友。我们那个年代，我是99级的，比你们大太多太多级了哈。我们那个时候呢，数学是不算在高考分数当中的。就是美术生和音乐生高考那门是不算数学的。 好羡慕你们那个年代，好想穿越回去。 对，就那个时候觉得，哎呀，数学这是我作为我而言呢，我特别认真的学过一个月的数学，因为老考得不好，家长也会着急。我就特别认真，每天特别专心听课，实在是听不明白。我觉得特别难，数学对于我来说。 这个可能真的要考虑一下天分，就因为我是文科生。 生， 是 我本来数学就不好、uh-huh. 但是因为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在跟数学老师在课上就是吵起来 了，我就有点赌气、uh-huh. 我就有点说让你看不起我，就虽然说我就学的不好我要学给你看， 高考厉害了， 但其实后来发现说老师真的是他只看着你好的，对，就是你考得高兴了之后他比你还高兴， 是的， 对，然后当时就是在高考的时候、uh-huh. 考到一个非常满意的分数， 开了是吗？ 对，也很感谢那位老师，但那是巅峰，再也没有上去过就巅峰完了之后就不断的再往下降，就因为提到数学这个大家会感觉说它真的是需要一些天赋和实力的，所以天天你在学的过程中当时这个专业是你自己选的吗？还是说在高中的时候你就发现哎，自己就是在数学方面比别人有天赋一些？ 其实也没有什么天赋、 uh-huh. 只不过就是可能爱好这个，就喜欢这个，然后还会用心去学。 哦，那唱歌呢，音乐呢，是怎么喜欢上他的？ 这个可能就要追溯到我很小的时候。 哦、很小的时候， 有多小？ 几岁？ 上幼儿园的时候吧。 是有表演吗？还是啊，叔叔阿姨或者家人让你去学音乐呢？ 不是。就是也没有很系统的去学过音乐、 uh-huh. 只不过就是我妈就是平时就很喜欢唱歌、 oh. 然后从小的时候家里面就会有那种 VCD 然后还有音箱然后还有麦克风、uh-huh. 然后 万里达 对，然后我妈小的时候就是我妈休息的时候工作之余就会在家里面唱 K， 然后我就、 哎、 我小的时候就会跟着他一起唱、 哎、我妈妈影响到他， 我家也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特别流行那种家庭影院， 是的， 两个水泥棍的那种大音箱，然后 5.1到之后啊，对 对，当时我爸爸很时髦的搬了一套进来，是我们那个院子里面最早有的， 太棒了， 每到了黄昏时刻我要写作业的时候就有一大帮的叔叔阿姨来我家唱歌， 想说爱、 哎、对，然后我爸就会回房间去我心想说你自己以为你家隔音有多好 今天是个唱歌的节目，挑战新歌声，作为首都师范大学十强的选手、 嗯、 下周二是决赛的比赛的时间，是不是？ 对， 是 今天有当一个预热的环节哈。 对， 第一首歌其实我觉得我听过的是周深的版本，他唱的是另外一个版本，是另外一个人的版本是吗？ 对，这有很多人翻唱过，而且还有广东话的版本， 对对对，是的是的， 我非常喜欢这一首歌，因为我叫金宇， 是的是的，化身孤岛的金， 对，那我们也给金牌推荐人一点时间吧，你的歌手马上要开口唱歌了、嗯、来忽悠的时间到了， 给我们打个样。 嗯，本身其实我歌手应该让我和他一起配合的。 哦， 哇，可以啊，今天两个人在同台，对、 嗯， 我们今天没有表演区，就直接在这边唱了。 但是我的准备不太好，所以我要给我的歌手道个歉。 啊，没关系，没关系， 但是我会鼓励他。 那我试试，待会试试，如果 OK 的话，你可以加入一下，就男女生的合唱。当然前提在不影响人家正常水平发挥的情况下，要是跑调带跑了，这个我们不负责任。 我们来一个片花之后，你们俩准备准备啊。 好的。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准备好了吗？歌手以及金牌的经纪人， 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嗯、我现在要推这个 CD 了啊。 好的， 你准备好了？ 嗯， 好，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这首歌曲叫做化身孤岛的鲸。 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如同伊甸般的仙境，而大海太平太静，多少故事无人倾听。我爱地中海的天晴，爱西伯利亚的雪景，爱万丈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藻荇。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直到那一天，你的一生破旧 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你与太阳挥手，也同海鸥问候，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风流，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把心自放入梦。我试着幻想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见过太多生灵，未有过滚烫心情，所以也未觉得阳尘中有多么安静。你的一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你与太阳挥手，也同海鸥问候，陪我海天海地的四处风流，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把心自放入梦。你的指尖轻柔，抚摸过我所有风浪中冲撞出的丑陋窗口，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曾以为我肩头是那么的宽厚，走到沉寂海底那座城楼，而在你到来之后，它显得如此清瘦。我想给你能奔跑的岸头，让你如同皇后。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实话实说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歌曲写的还是非常美丽和凄婉的歌曲啊，有点我行我素，但是还是有点规矩的唱法，对不对？那种感受啊， 今天唱的很轻， 对，很轻柔。 因为中途的时候我有带着咱们的伴奏，就是大家听到的这种感觉，然后我有摘到耳机听一下，我发现是一种就是气若游丝的唱法， 有的 就是我朋友通常评价我也这么，他说你在 KTV 当中有一种本事，就是别人唱不去你都能唱，但是唱的气若游丝。 怎么样，金牌新人觉得我们的天天唱的怎么样？这首歌曲 其实天天的初赛的时候我去过， 哦，初赛的时候去过， 非常的棒， 哦， 但是今天发挥的更棒， 哦，哎呦， 会说话， 会讲话，会讲，其实唱的是蛮不错的歌曲啊，嗯。其实我觉得数学的学霸，看到他那个简历当中有非常多奖学金的获得， 嗯， 奖学金获得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是之前还是在学校当中啊？ 就是在这个学期， 这个学期， 对， 那 大学里面奖学金很难拿， 难拿， 因为上了大学之后大家会放松一些，不会像以前那么拼的去学习，所以在大学里面还能拿奖学金的是真学霸，是爱学习。 奖学金，比如说大概每个班级或每个机部或每个学系就会有多吗？还是就一位啊？ 师范生的话会比较多 哦，还是， 但是一等二等的这种。就是比较少， 嗯， 你看像周准这样的，他会好奇说，哎，奖学金多吗？我们好奇的是奖学金你怎么花。 不是，我那意思是就是名额，嗯，就比如说他几个班有几个人获得奖学金，啊，是这样的，我是这个意思。 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平均的，因为各个学校算绩点的方式不一样哈。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其实每次邀请众多大学生来，除了给大家搭建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的话，也想要了解现在的大学生、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状态。 是的， 对，我们就特别想知道刚刚的那个问题，你的奖学金怎么花？ 来说说看。 还没有拿到手。 还没有拿到手。 大概有个计划嘛，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当时的时候是肯定要请室友一起吃饭的， 庆祝一下， 然后可能给爸爸妈妈买点东西，或者说买一些自己一直很想买但是又不舍得的一些东西，总之要把它花得很有意义。 你会有规划吗？ 我初步想的是跟我爸妈出去吃个饭。 好好的， 挺好的， 好的， 这个真的是。我当时拿到人生唯一的一笔奖学金， 厉害了， 那次发挥超长， 厉害了厉害了， 那也是个巅峰，你知道，就算后来再没 拿过， 我人生巅峰已经过去了。 然后 当时就在想说，哎，这个钱到底怎么花会比较好，可能当时也想过吃饭，但吃了就忘了。后来因为我们家人比较喜欢吃火锅，我就出去买了一个电火锅，直到现在，那是我高二拿的， 太棒了。 但直到现在十年过去了，我们家还在用那个电火锅，只要每一次吃火锅的时候，特别是家里还有外人的时候，我妈就会特别就是嘚瑟一下。 当然了，当然了， 别人说，哎呀，这是静云拿奖学金给我们买的。我觉得虽然就是几百块钱，但你会觉得这个钱花的特别值。 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的生长过程当中，成长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会跟爸爸妈妈一些理念不同的时候，比如说你喜欢做的事情他们不太支持，当你在某一个领域做出一个成就或者成果的时候，爸爸妈妈是非常兴奋和开心的。他们其实要的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或者大家来说话的时候，这是我闺女得的奖杯，这是我闺女奖金买了一口，这是非常非常感动的瞬间。 对，那提到天天还有讲过说小的时候喜欢唱歌也是受妈妈的影响比较大，妈妈喜欢唱卡拉 OK，那后来你发现你音乐方面的天赋的时候，家里有没有说刻意的朝歌手方面去培养，还是说就觉得说，哎呀，好好上文读文化课吧，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 不怕。对， 没有说就是往这个方向发展 啊， 就是没有特意的去说 啊，就专门培训啊，就是一直是学霸的方式培养的。 对对对， 好好学习。但是我觉得唱歌是要有天分的，跟刚刚说的数学是一样哈。其实每首歌曲在那个律动啊、旋律啊，以及所有的，其实每一个歌手和每一个那个旋律之间，它都有音符啊、以音啊、时值啊。其实每一段旋律都不是嗦发咪发嗦，各种时值出来之后，每一个歌手通过他自己的表达，嗦发咪发嗦唱的不太一样的感觉是很多很多。 我现在有点好像穿越回了高中，坐在数学课堂上的感觉，就老师讲的云里雾里。 就是我觉得就是唱歌是。唱歌是有自己的特点的，而且选歌也很重要。其实刚刚我们的天天选的这首歌非常符合他的声线，很适合。 那接下来呢有第二首歌了哈，今天要歌曲加码的送给大家。当然了，也希望今天天天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锻炼到自己，下周二在你们的十强歌手比赛的时候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对，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柠檬树，也是经典。我发现你很喜欢就是唱经典的这种歌曲。平常听歌听的比较杂吗？什么都听，还是就喜欢这种小清新？ 比较杂，就是好听的都会去听 啊，好听都会去听。 而且今年就是今年七月份还有去美国交换的这个机会，对，而且也会比较喜欢美国的这些乡村民谣啊，这样一些的音乐剧 也会喜欢。 哎，那你比较喜欢的歌手是哪些？ Taylor Swift。 好，哎呦我的天哪！ 刚发了新专的 Taylor， 哎呀 ，Taylor 前男友真的很好呢， 特别棒， 对， 就是贡献了多少首热门单曲啊？ 没错，真的是那个这首歌就是《柠檬树》，是哪个版本？是苏慧伦的版本吗？还是 苏慧伦？ 要么一部表演曲好了。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请天天来到我们的表演曲，进入今天的魔音手。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这个柠檬树，很多的朋友在 KTV 也经常唱这首歌， 对， 很多的版本哈。静瑜喜不喜欢这首歌曲？ 我很喜欢，但是就是唱不好，因为它其实听起来很简单，也很轻快，但我属于那种调不太准的人。 哎。那个我们的子旭在 KTV 经常去玩吗？ KTV 也会唱歌吗？ 对，也经常去唱。 那你大概是什么样类型的歌手？杀手型歌手？ 对，你是什么风格的在里面？ 服务型歌手。 我主要是 配合 对、 哦、就比如说唱到什么那个凤凰传奇的时候，你跟 又 又笑来 拿同样的钱准备好了吗？天天 好了 好了，来这首柠檬树。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得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雨，爱上你，多么幸运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的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充满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三连到底，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哭哭的，还蓝蓝的天气，我带上 lemon tree。 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滴哒。我爱上了雨，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的流着眼泪，回忆太美。Isolation 想住进你心里， Isolation 期待下雨的一颗 lemon tree， 你总是望着蓝蓝海面，说着流浪过的梦容易实现，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哭哭的，还蓝蓝的天气，我带去 lemon tree。 不管不管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哭哭的，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还蓝蓝的天气，我带去 lemon tree。 蓝蒙趣来自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傅天天，同样也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十强歌手哈，非常感谢天天的演绎，可以请天天来到我们的访谈区，再一起跟我们聊聊天哈。 其实音乐是用来分享的哈，就作为听者来说呢，我听完这首歌，就很多的版本也在很多的场合听到我这首歌曲， 嗯， 我觉得天天这个版本是充满了一种学术的氛围。 学术，我大概明白你想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我听完，我觉得一个词三个字，少女感。 少女感很强， 对，就是没有很多的歌唱技巧啊，修饰音呐、啊， 没有社会唱法那种感觉。 社会唱法， 社会 摇 摇 摇，社会摇 那种感觉，一点都不世故，唱的非常的清新。 是，哎，那子旭觉得呢？ 子旭怎么样？觉得 真的，刚才听的时候有一种非常清新的感觉。今天来路上我们也聊，就是他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啊，是怎么样一个人。总体感觉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都非常的 是一致的。你为什么脸红了呢？天冷土的辣真的脸红了， 直播间很热哈。 对对对，是很热。我觉得就是歌手有很多的风格和变化，我觉得天天的表达是非常适合柠檬树的这个感觉。第一首歌还是有一点那种 综合的表达。这首歌让我来听的话，比第一首歌打分要高的多。 对，很甜美、啊。 对对对。 哎，那之前天天参加十佳歌手选歌，大概都是这也是在十佳歌手上都有演唱过的歌吗？ 没有、 哦，没有啊。 带新曲目来，您通常你的同学们都会选择说，带自己以前演唱过的，而且大家评价都不错的歌来。那你在十佳歌手的曲目是什么？不会唱摇滚吧？ 没有，我之前唱的是《匆匆那年》。 哎呦， 哦， 王菲 那也很难，对，轻轻的， 好听。 是，哎，子旭有讲说自己其实初赛的时候就去了，因为像你们学校是有这个十佳歌手和金牌推荐人，就是来自广播台的同学的一个配对，所以两者的这个互搭的这个过程也很有意思。有的人从一开始就互相看上了对方，有的人是去晚了没办法，就只有选择你。那子旭呢？ 都有吧，因为选择那天 也去晚了是吗？ 正好我上课，然后逃课去选的。 哦， 当然我当机立断，我说必须是傅老师。 哦，必须是傅老师。哎呦， 哎，天天都是傅老师，为什么叫傅老师？ 我忽然有一个想法， 数学老师。 对，经纪人选歌手， 嗯， 歌手有没有不同意拒绝的？说哦，我不想跟他在一起，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吗？你们学校？ 今天有吗？ 没有吧？ 没有。哦， 你学校话语权很低啊，歌手。 啊，都是哦 ，OK 就好了，就起了错的组合了。 因为我们一直想让歌手选我们， 哦， 然后呢，歌手又一些腼腆， 嗯， 歌手腼腆 ，OK OK， 哦， 所以我们就主动了。 是我另外比较好奇的是，天天的这个名字哈，大家可能在广播当中听，或者今天没有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可能觉得就是哎，天就每一天每一天的那个， 是是， 但其实是天空的天加上增添的天， 啊、 对，两个字是不一样的，所以哎，当时是父母取名字的时候是有一些什么奇妙的巧思。私放在里面吗？有跟你解释过吗？ 这个名字是我姥姥起的。 外婆。 对。 哦。 是有什么样的寓意吗？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叫天天就叫两个叠字就好了。 嗯，后来的时候说的是每天都多一点， 每天多一点， 收获呀等等的啊， 健康更活力，有没有感觉牛奶广告呀？ 营养中国人。反正有特别多的寓意，每个名字它的各种符号啊，还要看到他推荐 MTV， 今天要有时间放一放，时间觉得 是可以放 OK 的。对，今天有特别推荐的来自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是很喜欢杰伦吗？ 对。 哎呀，一看提到偶像的脸就笑开花了，隔空握一下手，我也是。 而且我觉得你爱看推理小说，这个 MV 也是推理的部分多，是不是？《夜》的第七章， 跟大家推荐一下吧，这件可以。为什么喜欢他呢？ 为什么喜欢他？除了偶像的原因之外， 主要是因为这个 MV 的一些剧情吧，然后是有推理的部分， 有数字的部分吗？ 没有， 你就看学霸看 MV 都是要看内容的， 对的，内涵很多。《夜》的第一章是依然放在新恋上专辑啊，应该是吧？ 来，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大家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也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想要介绍给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傅天天，他要给我们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同样也是一首有故事的歌。 没错， 这首歌在我们挑战新歌声的点歌率非常高， 是很多唱啊， 很多版本，很多版本。那我觉得天天这个版本会很清新，很不一样，因为这首歌本来讲的就是一个少女心事，是一个电影的插曲。那今天带来的这一首《小幸运》，我觉得用天天这种少女感十足的嗓音应该

墙当中脱颖而出。 是的，非常的感谢天天，也非常的感谢子旭，同样也感谢各位锁定 FM 九八二的挑战新歌声。明天同一时间18点，依然是由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十强歌手做客挑战新歌声。 是的， 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可以和各位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是静瑜， 我是周准， 明天见喽， 拜 拜。拜 拜， 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牵手，没有举手，喜欢你偷瞄着我的手，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我们本着的不同，简单点做。天天在街头走。